幸亏这次我用的是低卡，否则办张马术会员卡又要好几万。 滴滴运动金牌教练单次套课原价365，现在疯狂特购只要300。抢卡热线18600036959，18600036959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却近在咫尺，独自走在陌生国度时，始终不能自控，想起了你。 这地方风景太美丽，不可以分享，有什么独去，只想找到自己，而真实的自己就是不能失去你。 我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里继续走， 你会否明白我感受， 不是要自由， 只要握你的手， 相信相爱多年后，为我守候，你没有停留， 何谓长相厮守。 你好吗， 一路上没有你在左右，面对现实一无所有， 可惜当天放开你的手，再不能回头。 是注定我们的忧郁永远也回不去，甜言蜜语也不能说明这是美好结局。生命的憧憬从不清晰，为什么要清晰？短暂的温柔已经足够充满我的离愁，短暂的温柔刻骨铭心，让我独自回忆。未来日子保护你自己，当我无言离去，不要眷恋也不用提起曾有这一段情。漂泊的身影从不安定，为什么要伤心？短暂的温柔已经足 众人泪满眶，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单轻轻轻一个，也不愿让你流泪，让你的心悬挂在半空，不愿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，不愿在雪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的你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独，不愿站在那人群中想你，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。